这大都给说，说完非得跟我说别的。好了，我换一句，再来。我一家上周回去，这大都，说我老婆，那你老婆来搞。Thank you.